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道道。哇，这个年真的是越来越近了哈。我今天还说，我说能在这两天，就在这几天来上节目的嘉宾，那都是真爱呀，欢迎！我真的是太感动了。那提前呢，在这儿也是给大家拜个年啊，狗年就要到了，希望大家狗年都是旺旺旺啊，不断的升级。好，那么到底说了这么多，今天的嘉宾是谁呢？让我们掌声有请。他对自己的定位非常的多元哈，我们暂且叫他奇形怪状的音名媛，欢迎。 大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对， 第一次上节目啊，我就是 真的是第一次上这个广播节目吗？ 对对对，电台节目第一次。 哇，真的太好了！你知道吗？我已经收集了很多歌手的第一次了，第一次电台直播啊。对，不要误会。对，那现在第一次上节目，你的感觉如何？现在还紧张吗？ 嗯，稍微有一点。 啊、哦，你不用紧张，待会儿唱一唱就嗨了。 对对对。 对，我们的节目是一个其实特别娱乐的， 嗯、 对，然后呢就是聊天儿，就跟亲戚朋友唠家常一样，就比如说是七大姑八大姨，到过年呀，交女朋友了吗？什么时候结婚呢？给你点压岁钱呢，是吧？都是这样的哈。那今天呢，请到音名媛来到直播间，跟我们一起现场嗨聊嗨唱。大家也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同步收看。第一种，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面有很多很多这个跟年轻人有关的内容啊，非常的好玩。最重要的是右下角它有一个视频直播，点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啦。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在微博或者是 APP 上搜索一直播，一直播上面呢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的点亮啊。对，今天这个我们的嘉宾有一首歌就叫点亮，这就给你们听的，你知道吗？点亮各位老铁，666走一走啊，还有小礼物什么的刷一刷。好了，那这个先问一下，名媛，客套的套套近乎什么的，这过年怎么过呀？打算马上就要到三十了。 过年那个我是今年不回家， 不回家啊、哦？我们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啊。 这个 对， 我是今年不回家。 是吗？那是因为工作吗？ 不是，是因为那个我和我女朋友这边有点事 儿。哦。 就过年之后再回家。 哦，哎，也是啊，错峰出行，因为现在这个确实人比较多，然后春运大潮开始了嘛。我今天去火车站取票的时候，然后哎呀，真的那个场景还挺让我动容的。 对， 其实大家都是大包小裹的回家， 对 呀、啊。然后呢，每个人脸上就虽然很累，但是都是洋溢着那种期待的微笑。 没错。 对，就真的是你就会感觉这个生活还有这个生命真的是积极向上勃发的。对，那一年也结束了，马上就要到狗年了哈。那带着这样的一些音乐，今天也是本着一个让大家更多的去认识你、了解你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说呢，我们还是以歌会友，好不好？ 对，好。 对，那第一首歌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歌曲呢？ 点亮 啊，真的是点亮，老铁点亮啊！ 亮 那你看，我们嘉宾都要求了，必须得点亮。对，这个今天我们如果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可能会看到我们的标题叫做奇形怪状的音乐。 对 对，那为什么叫就是这个是我们嘉宾自己去想出来的名字？那为什么会叫奇形怪状呢？ 对，因为现在这种音乐就是大家都爱就是给自己，不是说给自己，包括就是都有些标签嘛。现在音乐， 对， 比如说民谣啊，或者这个。硬摇或者这样那样的音乐。 哇，硬摇我已经好久没有听过了。 但是其实我觉得音乐它是多方面的。 对， 当然针对我自己还是就是说我对什么样的音乐都不排斥。它主要是就是能表达你自己。 那你总有一个最喜欢的自己的曲风吧。 曲风当然有，也分各个阶段。比如说那个就是原来比较年轻的时候 比较年轻。为什么都喜欢这么说呢？明明现在就不老啊，你是说18的时候吗？ 对，那时候就比较喜欢那种就是特青春洋溢的那种就是流行摇滚 美 啊，流行摇滚， 还有就是硬摇，就是这种，就是风格特别鲜明的那种音乐。 你喜欢过金属吗？ 我也有一段喜欢过 啊， 但是后来就是现在如果说喜欢什么样的音乐，现在就是喜欢，可以说就喜欢流行歌。 真的吗？ 但是就是我说的那个流行歌，就是它其实它就是不要太激愤，但是也不要太，是属于那种。就是有思考的那种不激愤、 我知道了，就是 思考过后的那种平静。 对，咱们说的这个流行歌呢，并不是说这个一瞬间掀起来可以让大家，有的流行歌我觉得分几种，你比如说有的歌曲就是可以像那种洗脑神曲一样哈， 对， 让大家听完之后特别的开心，然后呢也能伴着他一起这个舞蹈啊，像什么海草舞啊，是吧，然后呢还有等等等等吧，大家也都知道。那有的歌曲其实还是比较走心的，然后它是这个给你一些沉淀，让你思考了之后再去听，可能它的旋律会相对来说比较平和，但你不会觉得乏味。 对 对 对，比如我最近老是听的就是那个列侬，列侬他的音乐，其实我老早就听、就听那个 Beatles 的，但是就现在听的更多，特别是就是他自己乐队解散之后他自己写的那首歌，我就是每天都听。 是吗？ 每天都听。 还是一个比较怀旧的人呢。 对，我其实就是特别怀旧，我喜欢的歌全都是老歌，当然新歌也有。你比如说前段时间就听李志。 李志 对 啊，这是也不算新歌吧？ 也不算新歌啊。李志是一个 是相对约翰列侬肯定是新了。 对对对 对，好的，那待会儿呢，我们会逐一的跟大家介绍啊，就是让大家去了解一名员他的歌曲，还有他喜欢的这些歌，还有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好了，那么马上就把这首《点亮》带给大家，好不好？好，《点亮》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我们的嘉宾殷明媛，掌声欢迎！好，准备好了，对。 多难睁开双眼，去面对这次的冒险，就让黑夜来临，慢慢将我吞没，有些寒冷，却也很清爽。那些远去的容颜，清风浮现在眼前，仰望繁星夜空，默默想着你们，我的亲人，亲爱的人。会有一种坚强，一种感动，让我继续前行，向着幸福，向着远方，想着那些曾爱我的人，化作一双翅膀，一双翅膀，紧为你绽放。看着星空，看着月亮，它们点亮了迷茫的 我唱的也太好了吧。 那些远去的容颜，随清风浮现在眼前，愿这繁星夜空也在照耀你们，我的亲人，亲爱的人。会有一种坚强，一种感动，让我继续前行，向着幸福，向着远方，想着那些曾爱我的人，化作一双翅膀，一道光芒，静静为你绽放。看着星空，看着月亮，它们点亮了迷茫的路，迷茫的路。 唯有一种坚强，一种坚强，静静为你绽放，看着星空，看着月亮，他们点亮了迷茫的路。唯有一种坚强，一种感动，让我继续前行，向着幸福，向着远方，向着那些曾爱我的人，化作一种坚强，一道光芒，静静为你绽放，看着星空，看着月亮，他们点亮了迷茫的路。唯有一种坚强，一种坚强，静静为你绽放，看着星空，看着月亮，他们点亮了迷茫的路，迷茫的路。 忘词了， 忘词儿，好实在。 那些远去的容颜，随清风浮现在眼前。 点亮，谢谢大家。 哇，点亮，真的，我就是。你知道用三个字来形容你今天，就是你的第一嗓就是开口跪，真的是开口跪了，你知道吗？就是你的出现再次证实了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一个说一个观点，就是好的歌声，好的歌手是绝对不会被话筒影响的。对，即便是不带混响，照样还是能够出那个很好的效果。对，这个声音简直太棒了。对，尤其、就是 其实那个低属、我通常都唱低属都是有点，就是有时候状态进入特别慢 啊、是吗？ 对对，因为后边也好点，这首歌那个 还没进状态呢。啊，不用道歉，真的，你不用说的那么实在，大家都觉得啊，已经很好了。 后边歌词忘了，后边 哇，是的，点亮这首歌，其实呢，这个歌曲包括歌词能听得出来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曲，对，而且据说 是吧，这首歌好像对你意义来说也是很大的。 对对、这首歌实事求是啊，这首歌是我一个朋友写的 哦，不是 出自你原 创， 不是我写的，但是我收到我第一张专辑里边 啊、 第一张专辑里边就是除了这首歌 是 不是我自己 写的，思想的牢这张 专辑、对，因为这首歌我一个朋友叫孙超，大家网上也有他的歌， 孙超是吗？ 孙超，对，他当时写的这首歌，就是我们认识的时候，他这首歌已经写出来了 哦， 就是他当时给我听的时候，我立马就我说这是好歌， 对啊。 就是他不属于那种，就是你这么怪异啊，但是他能表达出就是普通人对这种，尤其亲情啊，咱们普通人的那种情感，他能表达出来。就我有时候我表达不出来。虽然这首歌确实它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种特点， 对，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这种就是。人的这种情感有时候它就是非常普通的。 对，我发现我们今天嘉宾就是特别的，真的是很有山东人的特点啊，特别的实在。 我那个普通话说的 不好、啊。不是说这个问题，就是觉得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并没有说很多的那种客套话呀，或者什么，都是一些真情实感的表达。包括这个作品是谁的，它就是谁的，然后是一个怎么样的契机，他要表达什么样的情感，我觉得这个真的特别好。就是这种心与心的交流，我觉得音乐也是一样的。 那个我可以差点吗？ 啊，说。 这首歌就是我那个哥们孙超，他真是当时经历了就是生与死的那个 哦，就是人生的重大的变故， 对 吧？ 经历了重大变故、然后他也是就是特别喜欢音乐嘛，然后呢当时就是毕业之后为了生计去工作，就是在工作的岗位上，然后经历了这么一个变故，当时他就想，他妈的，他说那个就是说我如果死了我怎么办，我还 啊， 我现在活下来了、 这个、 我就不要再狗血的时候 其实有些时候就是人的一生当中跌宕起伏，它总会有高有低，对吧？但是一旦你要是走过那个低潮，你就会觉得哇，生命真的是无限的美好。 没错， 对，所以说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的励志啊，而且呢也是给大家一种就是它也是唱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感情，就是尤其是亲情。像很多人在外打拼一年啦，然后这不马上要过年了吗？ 对对对， 赶紧得回到家里，然后跟亲人好好的在一起哈。就今天我们也是在感慨说，不管你是在哪儿，因为现在好多人说什么各种方式过年，去出国，然后或者是别的地方，然后去玩旅游过年。其实我在想，不管你去哪儿，如果 只要是跟家人在一起，我觉得就是最好的方式了。 没错没错。 嗯，好，点亮这首歌来自这个音明源哈，虽然说是朋友的创作，但是被你的演绎之后呢，还是会有你自己的味道。 嗯，但是这歌我确实唱的比他好，这个 啊是吧？对，现在孙超在听吗？孙超，我跟你说，我是你，我不能忍，怎么能这样呢？ 开玩笑。 嗯，是的，就是每个人有不同的风格嘛。 嗯， 刚才也说到这张专辑是去年八月份发行的这一张《思想的牢》， 现在应该说是前年的16年。 哦，对，16年，这不是去年，是前年了。 对，前年了。 对，那这一年多，没有发专辑是，但是会有新歌出来吗？ 嗯，会有新歌。 嗯， 那个，但是没有发专辑，那些歌，就是因为他不可能就是发的这么频繁 啊， 特别是你第一张专辑， 嗯， 你这人发第一张专辑，其实都是你前几十年的那个积累， 那是心血呀。 对对对， 嗯，为什么不发两张？ 对，也可以，其实，咱就实话实说，也可以发两张， 是吧？ 但是就想精挑细选一些歌，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你一开始发第一张专辑的时候，通常就是没那么好的资源和条件去完成你的这个想法，所以只能是剪出就是你觉得 最好的， 对，最好特别成熟的。 哦， 对， 好的。那这个《思想的牢》这张专辑当中一共包含了几首歌？十首？ 一共是七首歌。 七首歌， 嗯，对。 哎，今天是不是把这七首歌基本上全都这歌单都报给我？ 嗯，差不多， 差不多。嗯，那我们就今天就是把这几首，这已经算是你就精挑细选过的歌曲嘛？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歌曲， 嗯， 对。但今天我们就先听这几首歌当中的一部分啊。 嗯， 对。那第二首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歌呢？你可以自己选。 第二首来一首《四季》吧。 四季，哎，对，跟我想的一样。 嗯， 对，四季现在正值冬季。嗯， 对，四季，嗯。 我觉得就是有好多，就全世界范围内各种语言的，只要叫四季的歌曲，我都觉得特别的唯美浪漫，而且歌本身就是这样的。 嗯， 对，但不知道这个你的四季是给我们什么样的感觉？ 嗯，那咱们先唱吧。 对，先唱哈。 嗯， 好，我们这个拿好吉他哈。好，准备好了。 四季。盛夏在我眼中开了花，像初春的发芽，美得让泪落下。几句问候向四季招个手，他静静的到来又匆忙的离开，他总是轻轻掠过，将人们俘获，用璀璨的承诺，有电车般将你的梦搁浅。往昔在回忆中穿梭，曾经熟悉的身影此刻在做什么？故事讲完并没有像诗篇，却住进了我的眼，心此刻生了茧。有多少陌生的人和陌生的事涌进我的世界，在空气中，在沐浴中落定。流转的四季手中沙，洒下了一片繁华，在酣畅淋漓的年岁将青春收回。曾关于那些青涩的问题已渐渐不再提起，所有的故事都还给了你，还给四季。往昔在回忆中穿梭，曾经熟悉的身影此刻在做什么？故事讲完并没有像诗篇，却住进了我的眼， 心此刻伤了肩。有多少陌生的人和陌生的事涌进我的世界，在空气中，在沐浴中落定。流转的四季手中沙洒下了一片繁华，在酣畅淋漓的年岁将青春收回。曾关于那些青涩的问题已渐渐不再提起，所有的故事都还给了你，还给四季。哦，还给四季。哦，流转的四季手中沙洒下了一片繁华，在酣畅淋漓的年岁将青春收回。曾关于那些青涩的问题已渐渐不再提起，所有的故事都还给了你，还给四季。哦，还给四季。哦，还给四季。 果然这首四季，对，果然真的是只要叫四季的歌曲怎么都这么唯美浪漫，对， 感恩时光嘛， 是的，这真的是唱起来就很让人很感慨，就一年你说都一年四季，然后人的一生又是多少多少个四季这样的轮换哈。 对， 那想问一下四个季节你最喜欢什么季节？ 我最喜欢春天。 春天为什么？是因为充满希望吗？ 我听他们说就是这种，就是你生在哪个季节然后你就上了嘛。就我是生在秋季，好像双秋 哦，然后所以就是喜欢相反的那个，是吗？ 对对对。 哎，那我生在春夏交接，但是我还是喜欢春天，春夏啊。 对， 那可能我觉得这个跟人的性格有关系。 性格有关系。 对，就是可能春天真的是万物复苏，我也喜欢春天，就觉得一到春天好像是一个生命的开始，然后就各种就是都开始全面复苏了，花也开了什么的。 对，不要那个我有的哥们他就特别喜欢秋天。 有啊，秋天也很 落叶枯黄的那个时节。 对，但秋天有一种迷之伤感。 对对对对。 嗯，但秋天就是好多人喜欢秋天，是因为它很浪漫。 没错。 然后很有壮美的那种感觉，就是四季可能都是不一样的感受哈。对，其实这个看到名媛的履历。你是原来毕业于工业大学， 对，工业 大学。对，然后我想问一下，你当时学的是什么专业？是什么啊？ 环境工程。 环境工程。 嗯，对。 那是什么契机让你就是毅然决然、愤然选择了音乐 这 条路？这 个东西也不是愤然，他 啊，我就是那么一夸张， 没有那么什么传奇的事情啊，就是 嗯， 这个音乐这个东西，就是大学里就开始听摇滚乐嘛， 啊，大学里面、 对，然后特别是就是大学里边开始弹吉他， 嗯。 然后 吉他是自学的吗？ 就是自学的。 哦， 然后你就是你刚刚进入社会的时候，就是有时候就特别失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就是刚进入社会，可能都会有一些不适应的， 对，我 茫然嘛，对不对？ 对你进入那个社会，就好像原来在这个房子避风的那个地方，突然就是把你给赶出去了，就是学校里边，然后。而且就是咱们经常说什么天之骄子啊，或者大学生啊，就是那时候就好像都对你特别呵护，但是你立马把你投入社会之中，就是没有那么多，那风是风是雨都是你自己来承担，对 对，当然了， 所以当时就是就是比较说白了就是失落，其实 说了 那时候就有好多东西要表达，就感觉好多东西要表达，就那时候就写歌。 可是那时候你学过音乐吗？ 没有，就是弹吉他。就是自学，自己、 哦、 也翻了好多课，那个就书本了。 哦， 怎么写歌？包括就是看那种就音乐人的传记。我那时候看好多、那个。 还是得下功夫的，我跟你说，不是说你想写就能写出来。那我要想写，我怎么写不出来呢？对， 那时候我记得我看好多那个 就一个郑钧， 嗯 嗯，那时候怎么写歌，然后还有 Beyond， 哦， 反正我这个年龄可能也就那时候就比较喜欢他们， 差不多咱们都是一个年代的，嗯， 你比我小多了， 啊，是吗？待会儿报一下实际年龄，私下里面说。对，好了，我们这个上半段呢，先稍事截到这儿哈，之后到底这个音乐之路到底走得顺不顺，还有什么要跟大家一起分享，那期待着一名员下半段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的歌还有他的生活。那这里是挑战新歌声，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对，大姨说的对，是，二伯教育的是，三叔劳您费心了。好，四婶，我节后就去谈恋爱。 啊，怎么都着急催我结婚啊？我今年才26，还小呢。唉，看会儿电视吧。 联合国重申年龄定义，15到24岁才能称之为青年。 啊，这么说，我已经不是青年人了。 到底是年龄做主还是你做主？到底是观念做主还是你做主？北京青年广播和你一起重新定义年轻。 2018，青春快乐，青春万岁！ 时间不是刻度，是芳华。FM98.2，关爱青年计划。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我是道道。那还有3天啊，不到3天就要过年了，哎呀，真的是好开心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我们的嘉宾，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啊，在这个过年期间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畅聊，他就是音明媛，欢迎。 大家好 啊，怎么这个下半段开场这么不积极呢？快过年， 我 重来一遍啊，那轱辘掐了别播。欢迎音明媛， 大家好，过年好。 是的，对，一定要嗨起来，我们的节目就是一个特别嗨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尤其快过年了，大家的心情也都非常的不错。刚才呢看到这个神乐还有黄娜娜都关注了主播，还有山东庞大哥，哎呀，山东庞大哥这跟我们嘉宾老乡不是那个明媛就是山东人， 对，山东人， 对对对，谢谢这三位朋友关注了主播，还有更多的朋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呢也可以同步的收听和收看啊，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咻，对，然后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观看了。另外一种就是在易直播，那微博和这个微信 APP 都可以啊，搜索活力982就是我们的直播现场。那刚才呢也是聊到说如何走上音乐这条路的，就是因为简单来说，可能出了象牙塔，出了校园，有点失落，不适应这个社会，就好多想表达的东西。那你第一首写的歌你还记得吗？ 第一首写的歌我记得，但是就是现在已经有点模糊了。但是第二首我知道，我第二首就是这个专辑里边那个家 家 啊，对，那是第二首歌。 对，那 你哦，第二首歌， 这就写的第二首能记得住， 哦、 对 对，写的第二首，这是在什么时候？就你刚毕业时候写的吗？ 刚毕业时候，对，刚毕业不久吧。 哦、哇，那你好厉害啊！那你说这张专辑当中的都是收录那些精挑细选的歌曲，那、那个时候第二首歌就被你收录进来，那可见那个时候你的写作功力已经是很成熟的了，是吗？你觉得？ 我是这么认为，就是因为那时候就是，你有很多。你有很多想法，但是你其实你没写过，你都堵在那儿了 啊！那时候是文思泉涌的时候， 对，一天其实好歌有时候并不是说你写了多长时间就能写好歌， 是吗？ 我现在感觉写好歌、写好多歌，感觉都不在状态。 啊，就关键你得有那个状态，是吧？ 那个状态对。 对，哎，这就跟写作是一样的。你要是就是一个大作家，你也有文思枯竭的时候，你照样写出来。 对对但是这个我倒并不否定你去学习啊，可以保证你在那个水平线上，创作的东西，但是这个灵感其实也非常重要， 对，那这首《家》是第二首写的哈。那下半段呢，我们还有这个二十多分钟的时间，其实可以给大家带来很多首歌。那咱们就边唱边聊，对。 可以。 那要不咱们就先唱一首好不好？下半段的第一首， 咱们要不先唱一首《家》吧？ 先唱一首《家》好。既然都说到了，都把他 Q 到了，还不让他出场？ 那有 对。 因为过年了嘛，大家 对过年了，大家都要回家嘛。这首《家》也送给所有的朋友，来自殷明园。 简单唱一首， 好， 这个，送给那些个就是在外奔波的人。 好的。 那耀眼的灯光，将这个城市照得透明。我冷却了的心，飘在陌生的街上。那天上的星光，没有一颗属于我。我的心是如此的难过，那时的我总坐在楼梯上面喝酒，总是颓废的抽着烟，说我什么都没有。然而有一天我回到了故乡，我才发现巴黎的天空是那么蓝，是什么让我如此眷恋？是谁给了我真实的一面？夜雨中，我凝望着他。是什么让我如此眷恋？是谁给了我最真实的一面？夜雨中，我凝望着他，那就是我的家。抽着烟，说我什么都没有。然而有一天，我回到了故乡，我才发现那里的天空是那么蓝。是什么让我如此眷恋？是谁给了我值得一面？夜雨中，我凝望着他，那就是 给了我真实的一面，那就是我的家，那就是我的家。 掌声！ 那个家， 哇，这首歌太棒了，真的就是完全看不出，就是如果你不说的话，绝对不会说啊，这是你第二首写的歌就已经这么优秀了。而且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真的是一种浓浓的那种，他还不是说乡愁，而是真的写出了一个人那种迷茫的状态。所以我听你这首歌，我就突然间想到，就是我刚来北京的那个时候，就真的是走在街上，万家的灯火，我就觉得每一家可能都特别的温暖。然后我就在想，这有没有一天会有一个灯是为我亮的，或者说我能在这里面像一根种子扎根到泥土里面那样扎根在这个城市里。 嗯， 对，真的我想可能每一个出社会的人，就尤其是大学生也好，年轻人也好，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和阶段。 对对对， 嗯，对，哎呀，这首家真的是是你另一面，我觉得就现在我有点理解为什么你叫奇形怪状的音乐。 嗯， 对，因为你看既有像四季那样比较唯美的很浪漫抒情的歌曲，也有像家这种其实是很苍凉， 对， 然后呢很有力道这样的歌。 嗯，对， 嗯，对，你都已经不知道想表达什么了。对，这只是我的个人感受，我不知道解读的是不是这样。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嗯，是的。那今天呢，这个一鸣源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他的歌曲，奇形怪状，真的是各种品类都有，一应俱全。哎，如果你要是之前没有听到的话呢，那之后你还是一定不要错过哈，还有更多的曲风。这我们还有一个硬核的，不是硬核，是硬摇这个版本的歌曲还没有给大家唱呢。其实思想的牢就有点像这种风格，有点是这种风格。 对，有点像布鲁斯摇滚。对 对对，布鲁斯摇滚。然后还有像郑钧，今天这个有一首翻唱的歌曲是郑钧的赤裸裸。 对，赤裸 对，今天那个也是特别放了一个硬摇的那个版本的伴奏。这是你自己后期编曲的吗？ 不是，这也是、那个、 也是他的， 就是郑钧本身那个版本。 哦，是吗？ 对。 哦，行，那我就是两种啊，两首歌，待会儿大家都可以现场听到和看到。其实今天呢，鸣源也是带来了他推荐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是先给大家欣赏一下这一首歌的 MV， 还是再继续为大家带来歌曲呢？你觉得？你想怎么样？ 你说那个歌 MV？ 对啊，对 MV，、 那个、有一首列侬的 MV。 对呀、啊，对呀、啊， 对，可以、嗯、可以，大家 好，这样吧，我们先让那个嘉宾歇一会儿，好不好？ 嗯， 对，然后咱们先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歌。其实这首歌真的是特别经典，这是你最近或者说什么时候开始一直爱的 一 首歌吗？ 一直就喜欢这个。 嗯，对，因为你刚才也说是特别怀旧的一个人，喜欢的基本上全是老歌。对 对对， 嗯，那像 我觉得这东西不是老，就是它特别经典。他那个能表达出那个就是大爱、 大爱。 对， 好吧，其实这首歌有无数的歌手翻唱过。 哎，无数 是吧。哎，你有没有翻唱过这首歌曲？ 我有时候在酒吧里经常唱。 哎，你也 自己在家也 唱。之前就好多歌手其实都是有一个套路，或者说有一个必经的过程是在酒吧里面唱歌。你经历过这个吗？ 我也经历过。 是吗？ 嗯， 也是在北京的时候吗？还是 也是在北京 的 时候。 你觉得那段经历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感受？就好多人特别向往，你知道吗？哎呀，你看在酒吧里面唱歌多帅呀！或者说有的人啊，我可不可以也去那儿？就是我也想去体验一下，或者说我去面个试，我也在那儿当一个酒吧歌手。 其实你唱多了，也没什么。 好吧，听到了吗？ 尤其是就是因为你自己写歌嘛，你老是唱的。唱了好多，而且下面都是吃饭的，或者是就喝酒的，对吧？ 啊，吃饭的，对对对， 那个、 人都聊天呢。 对， 嗯、 没感觉没什么意思，有 的。嗯，好吧，你看，任何一个行业的背后，有它光鲜的一面，就有它无奈和无聊的一面。 对对，有时候 是吧？ 特别无聊。 好吧，各大酒吧老板说你这怎么能这么说呢？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要稍事的休息一下，跟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来自 John Lennon 的 Imagine， 马上进入我们的迷之歌单。 当我快乐时，我听的歌是这样的。当我 忧伤时，我听的歌是这样的。 Run when the rhythm's right。 当我在无人的公路自驾看风景，在汹涌的海上冲浪，在温暖的阳光下读书，你呢？给我你爱的迷之歌单。好，我们马上要送出这首歌，来自 John Lennon 的 Imagine。 其实很多人都听过这首哈，但是呢今天我们要伴着 MV 跟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如果大家要是在看的话呢，就可以静静的欣赏了，还没有看的朋友可以通过一直播或者是关爱青年计划来同步的收看一下。现在呢，前面是这个两个人，男女主人公在街上小丛林上的小路走路散步，前方是一段迷雾，现在还没有这个音乐开始，终于来了。真的是有着浓浓爱意的一支 MV 啊，哇，真的，这首歌是 Imagine， 然后刚才看这 MV 我才知道其实就是列侬和小野洋子两个人 对 拍的这个、嗯、对，但是真的是能够看出来他们爱的深沉对，好了，那么听完了我们的迷之歌单，这是我们今天的嘉宾殷明媛推荐给大家的这一首歌，对，推荐理由呢大家也都了解了，那接下来我们还得抓紧时间听你的歌了。 嗯， 嗯，那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什么歌呢？嗯， 咱们现在是不是应该唱一个嗨一点？ 对，我觉得也是嗨一点，对吧？来那首思想的牢吧，好不好？嗯，思想的牢，这首绝对是这个可以带动大家的气氛啊， 现在看好了，然后没事，你要是激动了你可以站起来。好，那么现在准备好一起摇摆，思想阁楼。 你就像一个毒药，让我醉倒，让我没日没夜忍受煎熬。神仙和道士听说都在天上，我的能力去寻找解药。我不去你的时间的床上睡着、yeah、啊、醒来有个姑娘从面前舞蹈，一边微笑着一边扭动着腰，是欢迎来到奥斯香的牢。我不知道是好还是坏，是应该清醒还是悲哀、哦、可能这根本是个意外，你不用自己看不开。欢迎来到奥斯香的牢、哦、这里的意一切都很美好，我欢迎来到思想的牢，你不用四处去寻找解药。猜着谜语，有人不幸提前已经出局。若什么样的香气让你如此着迷，让扑火的飞蛾身不由己、yeah! 大家都来这里开个会议，也讨论关于如何漫无目的。你无法抵抗，将自己欺骗自己，只能离开游戏之地。哦，缠绕的痛苦等待解开，破茧成蝶没那么痛快，只怪结果本不是应该，你不用自己看不开。欢迎来到思想的牢、哦、这里的一切都很美好。我欢迎来到思想的牢，你不用四处去寻找解药。这里的一切都很美好，我欢迎来到思想的牢，你不用四处去寻找解药。 思想的牢，很棒啊！听完，哇，思想的牢，这真的是就是很明显的那种带有布鲁斯摇滚的那种风情。 对对，就是那种。 对，其实呢，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还要说一个，就是关于音源哈，它还有一个就是这样的一项运动，叫做什么运动呢？叫 走唱 运动。对， 对， 能给我们说一下吗？这个？ 嗯，走唱运动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叫徐怀超。 啊。 嗯。 又是叫超的， 对，他也是一个特别棒的音乐人。 嗯 嗯、他也是现代音乐学院的老师。 嗯， 他组织的这么一场就是就是把特别优秀的就是原创音乐人聚集到一起，然后做这个原创音乐，就是、 哦、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走唱运动。 对，走唱运动、其实说白了就是可能我们 我们 就是边走边唱那个意思。 对对对， 是吗？ 有一首那个主题歌就叫边走边唱， 是吧、 网上可以搜到。 嗯，是的。 嗯，我们也特别欢迎，就是有特别。 那像我们这样的素人，比如说我想参加一下走唱， 可以 吗？ 可以。 对，我给你们导导、我不会唱行吗？ 可以，就大家欢迎大家喜欢音乐的都加入我们。 哎，这个不错。对，那你们会走到哪儿呢？ 我们就是他这个走唱运动，他就是厂牌一个名字，他也会组织那个就是、哦、外出，但是他主要 并不是一个徒步活动。 对，没错。他就是主要是大家集合起来，然后交流音乐，大家一块去做音乐。 好的，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走唱运动，让你的音乐走起来。是的，那今天呢，特别谢谢一鸣源。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个还给你留三分钟的时间，可以唱一首歌啊，准备 好。 然后呢，再次谢谢你，也提前祝你春节快乐，狗年旺旺，好不好？ 春节快乐， 对，也祝大家 听众朋友们，大家。新年好，新年好。 对，新年好。那最后一首歌给我们带来什么歌呢？ 一首那个俗人。 俗人。 对。 好，我们大家都是俗人，但我们也都是圣人。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节目是活力 Music 朝夕音乐，那就把这首俗人。 对，俗人。 送给大家。 生存生长，在生活中眺望，脚尖触地，想呼吸新鲜空气。我的情绪不能肆意的表达，因为下雨的天，路很滑，我至少是一个俗人。强迫自己不能太认真，而过程算什么东西？我只在乎一个落地的结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生存生长，在生活中眺望，脚尖触地，想呼吸新鲜空气。我的情绪不能肆意地表达，因为下雨的天，路很滑，我至少是一个俗人。强迫自己不能太认真，而过程算什么东西？